numéro 23. La douane. 税関. Le passeport. Passeport. Le visa. Visa. Puis-je voir votre passeport? Passeport を拝見します. Avez-vous quelque chose à déclarer? 何か申告するものはありますか? Non, absolument rien. いいえ、何もありません。 Vous pouvez passer. どうぞお通りください。